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36集。 高建宏自顾自地说：“ 等我酒醒的时候，新闻已经发出去了。我不知道他判那么重的刑跟舆论有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很害怕。” 他一直碎碎念着，声音很轻，也不管朱韵听不听得到。 这件事我谁都不敢说，我一直想忘了，但总忘不掉。我总是梦到我们三个一起去蓝冠公司的那天。其实那天我也紧张的想吐，但你比我先吐了。只有他不怕，还有心情站在一旁笑话你。可我醒来时，你们都不见了。 他说着说着，目光移向朱韵。 我总想到以前的事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，越想越头疼，越疼就越恨他。我们本来不会是这样，是他的错，是他先放弃我们的。他问我后不后悔，我还要问他后不后悔。你去给我问问他后不后悔。 高建宏越说越激动，大声吼叫，满头虚汗，身体大幅度的颤抖。朱韵拖着他，声音抖动地说： 高建宏，我们都有错，但我们都不是十恶不赦的人，你没必要非逼着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。 高建宏已经听不清朱韵的话，他用最后一丝力量把他拉到自己唇边，颤颤巍巍、气若游丝地说： 如果他有那么一点点后悔的话，你就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。 屋外狂风大作，高建宏脱了力，晕躺倒在床上。朱韵冲屋外大喊一声，拖了三个多小时，高建宏终于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手术灯亮起的那一刻，朱韵两腿打颤，扶着墙壁蹲了下去。高建宏的父母靠在一起相互鼓励。手术要进行好几个小时，朱韵跟高建宏的父母告别，他驾车从高架桥回李寻的住所。桥上灯火通明，左右两侧星星点点，万家灯火。朱韵将车窗打开一些，风一瞬间鼓吹进来，吹乱鬓角的发，吹散霓虹的影。为何年轻时的情感这么容易烙在心里？爱情、友情，还有那些天真幼稚的梦和誓言，看似忘了，其实全在心里。长大了碰到更成熟更完整的，却总没有那些零零碎碎记得深。这一件事虽称不上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但影响力也不容忽视。多年过后翻开来看，苦辣酸甜仍然清清楚楚。李寻会后悔吗？朱韵可以替他回答，不会。至少他嘴里永远不会承认。李寻前半辈子太孤单了，孤单的差不多只剩下自己。他倔成一块石头，错都很少认，又怎么可能说后悔，否定曾经走过的路？但他会用另外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感。他始终相信他的心是软的，而且会越来越软。 像长大的孩童，或者熟透了的桃子，越来越香甜，越来越温柔。回到公寓，屋里黑着，李寻坐在凳子上看着窗外，他手里夹着一支烟，跟他走时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穿上了长裤，上身还赤着。朱韵走到他身边，离着三四步远的时候，他侧过眼，张开右臂。朱韵走到里面，他又合上，刚好抱住他的腰。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堆满了，朱韵在他头顶轻轻亲了一下，说： 高建宏已经开始做手术了。 你没等到结束？ 没有，要等好几个小时，我要睡觉。 他冲他懒洋洋地笑了笑，朱韵看出他有点疲惫。 你去洗漱一下吧，早点休息。 李寻把烟掐灭，缓缓站起，走进洗手间鼓捣了一会儿。他出来后轮到朱韵。李寻这公寓应该是首次出租，装修很简单。他刚出狱的时候还有收拾东西的习惯，一两年过去全都完了，一切回归原样，该怎么乱就怎么乱。朱韵看到洗手台上放着的牙膏，捏得乱七八糟，是最浪费的用法。他拿起来扭了扭，折叠起来。李寻已经在床上了，开着床头灯，手里是从朱韵家里拿来的那本书，已经快看完了。他看得专注，朱韵出来他都没有察觉到。朱韵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优点，他一个人久了，永远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不会寂寞无聊，空虚已度。他悄悄躺在他身边，看着他的侧脸，天马行空地想着。现在看着帅，安安静静像幅画，那以后呢？老了怎么办？朱韵稍稍勾勒了一下，一个七八十岁的孤傲老头子，满头花白，张嘴就没好话。不过因为他年轻时取得了较高成就，所以周围人都敢怒不敢言，大家不理他，他也不理大家，每天自己抽本书，在没人的地方看。好像有点可怕。欧美电影里的变态老头杀人狂都是这样的。 笑什么呢？ 李寻不知何时发现了他。朱韵老老实实躺在一边摇头。李寻已经习惯他这样了，也不追问，淡淡道： 你就憋着吧，小心将来胸下垂。 朱韵伸手掐他，李寻抓住他的手，将书放到一边，准备去关灯。就在他拧过身子的一瞬间，朱韵忽然问了句： 李寻，你想要个孩子吗？ 灯在那一刻熄灭，房间一片漆黑，一片安静。这沉默让朱韵有点紧张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感觉到李寻转过身，他的眼睛已经渐渐适应了黑暗，看到他正看着自己。 你想拿孩子应对你妈？ 跟那没关系。 那为什么想要孩子？ 我想让孩子跟你做个伴。 让一个不曾体会任何世间疾苦的崭新纯净的新生命跟你做个伴。他没说话，久久看着他。 你比我还大半年，明年就三十了，年纪也差不多了。不过这都看你，我们刚在一起，你的事业也没有稳定。对了，咱们也还没结婚，连准生证都没有。 朱韵越说越觉得自己的发言实在是冲动，倒在枕头里。 还是算了吧。 为什么算了？我要生吧。 他又说了一遍。 生吧。 朱韵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，他支起身子，犹豫地说： 那就这么决定了？ 嗯。 屋里黑，他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清清嗓子，故作沉稳道： 好， 那就这样吧。 那晚他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李寻从后面抱着他睡觉，抱得朱韵发了一身的汗，他也没有松手。凌晨的时候，朱韵接到电话，是高建红的父亲打来的，老人家在手机里哭得像个孩子。 手术结束了，成功了，谢谢你了孩子，叔叔谢谢你了。 朱韵刚从睡梦中醒来，浑浑噩噩，只感觉自己听到了一个不错的消息，连连称好。他挂断电话，眼睛涩得睁不开，转过头，李寻也醒了。他维持着抱他的姿势，还没醒透，半眯着眼睛看着他。天边蒙蒙亮，一片寂静，偶尔有鸟鸣。 高建红的手术成功了。 李寻没说话，神色慵顿，好像还没从睡意中回过神。朱韵面朝着他，伸手将他抱住，这稍稍有点费力。李寻的身材看起来匀称修长，但其实块头还挺大的。朱韵的脸颊蹭到他的胸口，闭着眼睛说， 我之前就查过资料，这个手术成功率很高。 他感觉他的胸腔微微一颤，他好像是笑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